好，来，同学，我们看60页。好，因为我喉咙还是有点肿啊，所以我讲话没有办法很用力哦。好，所以同学你们等一下不要睡着，今天讲话会很温柔。来，我们看一下60页。第二层最后嘛。那第二层，我们剩最后一个就挂号字的地方，撤回上述的终结。好，这个撤回上述的地方稍微介绍一下它的一些重点。那撤回上述我们之前在459条有看过，好，所以你先稍微复习一下，在讲义上是它的要件。第一个是要在终局判决前为之，好，所以要在第二层终局判决前都可以做撤回上述的动作，像撤回诉讼、撤回上诉。那个时间点都要抓好，好，就你要很清楚什么时间点以前是可以做的。然后第二个，必须要由上诉人向法院为之，好，所以是上诉人才可以做的动作。那诉讼外撤回上诉的合议，这个问题其实是复习哦。好，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诉讼外撤回起诉的合议跟诉讼外撤回上诉的合议，还有一个是诉讼外和解，这三个问题。好，所以要注意这三个问题是一起的，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啦。好，它的推理过程都差不多。所以第一个，你要先了解这个诉讼外撤回上诉或起诉的合议，还有诉讼外和解，好，这三个部分它会直接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还是说它只有民法上的效力而已？好，只有契约上的效力。那下面就分成诉讼行为说跟司法行为说，那这个集都讲过了。好，所以同学直接回忆一下，我们是采哪一说？实务说是采司法行为说嘛。好，你在法院外面做的动作啊，都只是你们之间的事嘛。好，它不会直接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所以不管是实务还是通说都是采乙说。好，那重点是圈圈二，如果有人反悔，好，如果反悔的话该怎么处理？那反悔的话呢，就是本来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它有三说的见解，好，它只有三种见解。但是我照实务通说的讲法，就是讲义上面现在列的部分，好，只要他有人反悔，经对方做恶意抗辩，好，就第二句话。那这个恶意抗辩代表你做的这个合议是责问事项，所以要从边来推。好，我们做的诉讼外撤回起诉或上诉的合议，还有诉讼外和解，它全部都是责问事项，所以一定要有当事人去责问、去抗辩，好，说你怎么没有履行，这个时候法官才可以去审酌，好，才可以去做处理。那当恶意抗辩之后，法院最后处理方法就是欠缺权利保护必要，那是上诉嘛，好，因为是两造双方合意撤回上诉，所以是上诉程序欠缺权利保护必要，然后最后就驳回他的上诉，所以这个是判决驳回，好，驳回他的上诉，那就是463去准用249第二项，好，463然后用249第二项。再来括号3，要撤回上诉必须要有合法的上诉，好，这个是他的大前提。所以如果今天是不合法的上诉去撤回，这个就不是真的上诉撤回嘛，好，所以他就不会产生撤回上诉的效果，所以结论是不会丧失上诉权，这个不会，因为对象论不对，好，所以这个不会丧失上诉权。好，那下面括号4，被上诉人以为附带上诉，撤回上诉要得到他的同意，好，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跟撤回诉讼有一点像，好，撤回诉讼我们以前学过嘛，对方如果已经做了本案的延迟辩论，我原告要撤回诉讼要得到他的同意，那这边也是类似的哦。被上诉人就对方，好，如果他已经做了附带上诉了，那你上诉人想要撤回上诉就要得到对方的同意，好，这两个是类似的，那都是经过对方同意才会真的产生诉讼系数消灭的效果，那这边是上诉人的诉讼系数消灭的效果。好，那下面最后一行，好，60页的最后一行，撤回上诉的效力是丧失上诉权，这同学要记得，好，它的效果就是丧失上诉权，所以就不能再上诉了。好，我们翻过来61页的第4点， 六十页的第四点是459的第二项，这个法条其实是讲过的哦。好，这个法条我们之前在56条有讲过。好，在最前面讲共同诉讼，共同诉讼当事人之间是用56条的规定。所以呢，第一个要件是必要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数人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所以同学看到必要共同诉讼，就要想到他们之间是用56条第一项嘛。好，他们之间的诉讼行为是用56条第一项定他们行为的效果。所以当你看到其中一人或数人提起上诉，你就要想到56条第一项第一款有利基于全体嘛。对，就是要去联想。好，当一个人提起上诉，所以你看到提起上诉这四个字，你就想到56条第一项第一款有利基于全体，所以就把原本可能没有想要一起上诉的人全部拖下水嘛，所以就全部拖到第二审去了。好，那拖到第二审去之后呢，过去实务上常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可能当初本来就不想上诉的人也不管了，就不见了，好，就不理这个诉讼了。那当初上诉的那个当事人觉得很累，也不想打了，所以他就想要撤回上诉。所以当你看到第一小点最后四个字撤回上诉，你就想到什么？撤回上诉的效果是丧失上诉权，所以行为当时刑事官司是不利的嘛，不利的话本来是不生效力，所以这个撤回上诉本来接到56条第一项第一款是没效的哦，好，是不生效力的。可是如果这样解释下来，就会变成当初上来的不想打了，那其他被拖下水的本来就不想管这个官司，所以导致诉讼就悬在第二审。所以你可以看下面的括号二，为什么会有92年新增这个459的第二项？最主要就是为了怕诉讼悬在第二审。好，所以我们希望你诉讼赶快结束。所以呢，法官就有个责任，法官就一定要通知被拖下水的那些人，就是上面的第二小点。好，所以一定要通知，然后叫他们在10天内表示是否撤回，过期没有表示就通通都撤回了。好，所以当他通通都解释成撤回，那诉讼系数上级审的系数就消灭了嘛，那诉讼就不会悬在那边了。好，所以这法最主要就是避免诉讼悬置在第二审。所以这个是56条第一项的例外哦，这个是例外。好，56条第一项第一款的例外。那61页最下面这个表，这算是一个复习。好，把诉之撤回还有上诉的撤回做一下对照。诉之撤回的时间点，这应该同学要会啦。诉之撤回什么时间以前？判决确定，这一定要背哦，这一定要当常识。判决确定前，上诉撤回，第二审终局判决。好，这边是这边讲第二审嘛，所以是终局判决。所以在第二审判决前，你都可以撤回。主体，诉之撤回的主体一定是原告。好，只有当初程序的发动者才可以撤回。上诉的撤回一定是上诉人。好，主体一定是上诉人。好，那要不要得到对方同意？诉之撤回是被告已经做本案的言辞辩论，撤回就要得到他的同意。上诉的撤回是被上诉人以为附带上诉，就要得到被上诉人的同意。但同学不要忘记哦，诉之撤回跟上诉的撤回性质上都是什么？对法院的意思表示，都是对法院的意思表示。所以呢，以前我们在诉之撤回讲过那个二阶段的想法，在这边上诉的撤回也是一模一样，都一样。所以再复习一遍，当我的诉之撤回或者是上诉撤回，好，这个意思表示到达法院，我的意思表示就生效了没有？生效了嘛，这是第一阶段，对，到达法院生效。而这个生效的意思表示会不会进一步产生诉讼系数消灭的效果？那你就要看第二阶段。好，第二阶段就是要不要得到对照同意。如果要对方同意，要对方同意了才会真的发生诉讼系数消灭的效果，需要两阶段的理解。那我们说这个两阶段的理解，它不会直接这样考吗？它一定都怎么考？当这个法院听到，好，你要诉之撤回，或者是听到你要上诉撤回，然后呢对照还不知道， 这个时候，当初做数字撤回或上述撤回的那个人，他能不能说我要再撤回我撤回的意思表示？都会这样考嘛？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好，所以我能不能再撤回我撤回诉讼的意思表示？那现在遇到上诉也是一样，我能不能再撤回我上诉撤回的这个意思表示？那不管是谁来说，其实我们诉讼都一样，都是不行嘛。只要你已经生效的诉讼行为，都不得任意再行撤回，这个叫禁反言。好，为了维持程序安定，所以只要到达法院，不管对方有没有同意哦，不管。只要到达法院，意思表示生效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撤回他撤回上诉的意思表示了。好，只要到达法院就不能撤回。但同时，如果你忘记的话，记得回去看诉字撤回那边，我们有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民情决议。好，不能再请撤回。好，最后效力的地方，诉字撤回导致全部的诉讼系数消灭。那不要忘记它有一个263第二项，就是圈圈二。终局判决后的一事不再理。好，那上诉的撤回呢？效力是丧失上诉权。好，那丧失上诉权，进一步可能会导致这个部分判决确定嘛？但是可能哦，我们讲可能，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在第二审的重点就是它到底是真的会确定，你要按题目去推理嘛？对，有时候不一定啊。如果对方还是有机会去上诉，这个时候我撤回上诉之后还是可以附带上诉嘛？好，所以这个有时候不一定，我们只能说丧失上诉权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部分判决确定，因为上级审系数没了。好，所以可能会导致判决确定，那那个可能留一个空间，就是你要个案判断。好，就像我们之前讲的，看他将来有没有机会再去申明不服，只要没有机会申明不服就一定会确定，那只要未来有机会申明不服，他就还不会确定。好，要照个案来做推理比较安全。好，那我们第二审就讲完，再来请同学看第三审。那第三审的性质哦，其实这个同学我们之前讲过，在62页的第二大点。好，上诉第三审，第一个它是法律审，本来一个法官是要认识在用法，好，认定事实在适用法律，但是呢在法律审比较特殊，因为它是第三审，它是最上面的，好，金字塔的顶端，所以我们要限缩它的案件量，也限缩它的范围，所以它只处理适用法律，它不处理认定事实，好，只能处理适用法律的问题。那这个法律审其实从它的上诉理由就看得出来，我们的上诉理由就括号写的，好，你只能主张判决违背法令，好，只能主张原判决违背法令，所以全部都是在处理适用法律的问题。那第二个，它还是事后审，好，这个也提过，事后审就是事实认定后的审级。我们在第二审曾经有讲过，第二审，好，那时候有讲各国立法例嘛，有三种，然后其中一个叫做事后审查制。所以如果你是采事后审查制的国家，那一审就叫事后审，那我们的第三审就是采事后审查制。所谓事后指的就是事实认定后，所以那个事实已经认定好了，你就不能在第三审再提出任何新的事实证据，这个都不容许。好，因为事实都已经全部认定好了。好，那这样看起来代表第三审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吗？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专业性浓厚的一个程序。那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好第三审的重点。其实第三审在学习的时候，第三审是最简单的，其实是最简单的。好，那只是同学可能比较不熟，会觉得它有一点陌生而已。所以我们在学习上呢，会先抓它的重点，然后以它的重点为主轴，好，再去讲，这样比较清楚。所以第一个同学要先思考，我要上诉第三审哦，我有什么样的关卡要过？这个是我们之前等一下第一节课有提过，第三审第三审好，它是金字塔的顶端，所以呢我们的重点是你的案件要能够上来第三审一定要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重视值不重视量，所以我要怎么去筛选，怎么去筛选，好，让你这些案件有一些可以上去，有一些不能上去。所以筛选的标准，第一个， 第一关上诉利益，上诉利益的话在466条。如果今天是财产权，财产权的案件一定要超过150。这边讲的是上诉第三者门槛，好，所以你就可以边写边背了。财产权要超过150万，好，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今天是非财产权，比如说离婚，离婚诉讼能不能上诉第三审？可以吗？如果只看这个关卡的话，可以，因为它是非财产权，所以只要是身份诉讼都可以上诉第三审。好，纯粹身份诉讼都可以。那如果是身份诉讼加财产权，比如说离婚加赡养费，你就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之前在概论那边有讲过，就上诉审的概论有讲过，离婚加上赡养费100万，当我全部要上诉第三审，行不行？可以嘛？那个是例外。好，所以那个明明觉得很重要，记得财产权加上非财产权，纵使没有超过150万，还是可以全部上来第三审，但是一定要一起上来。如果分开来还是不行，好，一定要一起全部上诉第三审。所以光就这个财产权，好，我要如何去核定它的诉讼标的价额，这边就有很多问题可以考咯。好，比如说我到底要以什么作为它的范围，然后以什么时间点的这个状态来做认定，这边就必须要去思考。然后第二个要件是上诉理由。那我们要上诉第三审，刚才讲过，一定要主张判决违背法令。好，所以第一个重点，什么叫做法令？什么叫做法令？好，那这边的法令要不要以成文法为限？你就记得，我们上诉第三审讲的一定是最广义的法令。好，法令则是最广义的，最广义就包含所有你听得到想得到的都算，所以包含成文法不成文法，所以原理原则算不算？算，可以摆进去。那原理原则算里面的习惯法理算不算？算，所以习惯法理全部摆进去，都是这个法令哦。所以这个法令是最广义。最广义。好，那判决违背法令呢，它有个重点，我们分成相对违背法令跟绝对违背法令。先讲绝对好了。如果是绝对违背法令，等一下要看到条文，它在469第一款到第五款。好，那这个一到五款等一下可能会看到哦，比如说根本没有法官资格的参与裁判，这个严不严重？非常严重嘛，对，根本不是法官参与裁判，这个很严重，虽然是这五款里面中的一个。还有呢，像是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法官，很严重嘛。好，违反了裁判的公平性，所以其实这一到五它都是非常严重的哦，很严重。所以呢，你只要符合他讲的那个状况，只要符合他讲的那个状况，你就可以上来第三审。好，就算是有我们这个第二关卡有过，好，上诉理由这个关卡有过。那如果是相对违背法令，468条叫做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第二个，469第6款，469第6款是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所以同学要去想这两个哈，像468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适用不当范围大不大？很大嘛，我只要随便翻开来民诉法违反一个小小的条文，都叫做不适用法规或适用有问题嘛，所以它的范围太大了。469第6款也是啊，判决没有写理由或者是理由矛盾，这个都可大可小嘛，可大可小，所以会导致它的范围太大，范围太大。 那太大的话就违反我们第三层的本质。我们说第三层要小而巧嘛，就是要精致化，好，因为它是顶端嘛，所以你的范围不能太大，会造成第三层上述案件量太过泛滥，所以有必要加以限缩。所以限缩的方法就是你还要加上第二个关卡，第二个关卡叫做因果关系，就是必须要足以动摇胜败。足以动摇胜败，好，所以它是透过因果关系的要件去加以限缩，去缩小它的范围，或者有人叫做足以影响判决结果，好，这都是一样道理，就是你要有能够动摇那个胜诉败诉的结果，你才可以上来第三审，好，不然你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小问题，虽然你符合468或469第六款，还是不能上来，好，不然那范围会太大。好，这个是绝对跟相对违背法令的区分。那另外哈，判决违背法令上诉理由还有第二个重点，将来同学你当律师，你的上诉状要写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合法？所以还有第二个问题哦，你的上诉理由书，只要看到理由书都要想到怎么发力，这我们有讲过，只要看到理由书，不管是上诉上二审上三审，还是抗告理由书，还是后面学到再审理由，这个都跟审理集中化有关。好，因为如果我要去对上面证明不服，那我什么都没有讲，那法官审理上一定会比较浪费时间嘛。那如果我讲得清楚说啊，我就针对这个好不服，那你讲得很清楚，那法官就很清楚，好，那个方向就会很明确，所以它是为了促进诉讼哦，所以它是跟审理集中化有关。好，那我们要写上诉理由书没错，这个471条第一项也有明文，他说你要在20天内，就要记得这个时间，20日。补提上诉理由书的时间20天，所以只要你没有写，我就把你裁定驳回了。这个跟第二审是完全不一样。第二审如果你没有写上诉理由，是不能裁定驳回的嘛？但是第三审不一样哦。好，第三审只要20天没有写，就直接裁定驳回。好，那问题是你要写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要说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合法？如果我只想说哦，原判决有诸多违背民法之处，这样算不算合法？这很抽象嘛，所以呢，我们法律上要求你的判决违背法令，就你的上诉理由一定要具体指责。所以我们要怎么具体？就是抓这两个框框哦，判决违背法令嘛，所以呢，你的判决哪一个部分违反什么样的法令都要清清楚楚。所以这两个判决违背法令，判决跟法令都要具体指责，这个很重要，这一考再考。要具体指责，好，就是判决哪一个部分，然后违反什么样的法令，所以这个法令内容要写到具体特定才可以哦。但是不需要只，不是说一定要写条号啊，只要你能够特定那个条文就可以了。所以我不一定要写民法哪个条号，我只要写说民法的那个条文大概内容足以特定这个条文，这样就够了，只要具体就好，好，能够知道是哪一个条文就好。好，再来第三个关卡，因为全部都是绕着违背法令好在处理，所以我们说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所以呢，一般老百姓其实不太会打这个官司，所以我们这边第三审是采律师强制代理，一定要有专业人士。律师强制代理，所以这其实是呼应第二个，好，就呼应上面的上诉理由，因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所以要有专业人士好去做代理的动作。那律师强制代理，很多同学都以为只有上诉才要，就是以为只有上诉第三审那个动作才要，但其实不是哦，它包含你写到这边来， 上述第三审，还有第三审的延时辩论。这两个都要，好，所以包含上述第三审，还有第三审的延时辩论，所以两造双方都要，不管是第三审的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都要律师强制代理。所以如果你第三审去开庭，没有带律师，你今天不能说话，你要是专业嘛，高度专业性，你的延时辩论一定是绕这个问题啊，好，一定绕上面这个判决或被法令，所以呢，一定是具有专业性，一定要律师强制代理。好，再来第四。我们上诉第三审呢，它部分是采许可上诉制。部分采许可上诉，那这个许可上诉是由第三审法院许可，由第三审。这同学要记一下，好，因为我们后面上到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的上诉第三审，它也有许可上诉制，但是它的许可上诉制是原法院许可，所以不一样，法条制定的不是很好，好，就不一样。这边是第三审，好，那怎么样去特定它的部分？它的部分呢，要回到上诉理由。如果你的上诉理由是用468。如果上诉理由好适用468，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这个时候你就要经过第三审法院的许可，他怕范围太大。可这样同学你一看好就发现这个立法哪边不好，这立法它应该是跟相对一致才对嘛，应该是一致才对，因为相对468、469第六款怕太大所以限缩，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怕范围太大所以限缩，所以应该是一致才对。可是立法者修法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就直接说468才要经过许可，469又不用，所以这个题有蛮多老师在批判的，但同学你现在还是要照法条来记好，所以法条还是468，所以只有468才要经过第三审法院的许可。好，那许可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也重要，所以等一下看法条要特别注意，我为什么要许可你，好，怎么样的状况我才能够许可你。好，这个是上诉第三审的第四个门槛，所以比较重要的就是这几个。好，所以同学请你记得这几个部分，就是一学到第三审一定要会的。好，就至少你一定要会这几个关卡，而且呢，他们全部都是第几关？第一关合法要件的问题，所以它合法要件、上诉合法要件，就是上诉的特别合法要件。好，我们来看一下条文，请同学看464。它的法条从464开始，好，但是我们看比较重要的就可以了。来，请同学看466。好，我们从466开始看。466的话呢，你的法条第一项应该是财产权。好，那它的上诉力要超过100万，所以现在好已经改了嘛。91年的2月8号，你可以在旁边注明一下。91年的2月8号，司法院已经命令提高为150万。那这个算的范围是上诉利益，好，就是他因为上诉可以拿到多少的好处，必须要超过150万，要超过，所以刚刚好不行哦，这选择题有考过，刚刚好150不行，一定要150万零1元，好，那个才可以上诉第三审。第四项， 计算上诉利益准用关于计算诉讼标的价额的规定，它的算法跟裁判费的计算会蛮像的，好，会蛮类似的。再来，4.6.1是律师强制代理，那这个是上诉的部分。好，我上诉人要上诉第三审，应委任律师，所以是应，然后它是强制代理。那如果没有委任律师的话，效果在第四项。好，如果违反的话，这个是可以弥补证的嘛，所以一定要先给他机会。好，所以一定要第二审法院应定期先弥补证。那逾期没有补证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上诉不合法，裁定驳回。所以违反的最后，好，就是用裁定驳回，因为它是上诉合法要件有欠缺。那4.6.1是律师强制代理，但是我们考量有一些人，他可能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没有办法请律师，所以当年这样下来，一定要搭配一些配套措施。所以4.6.2跟4.3就是它的配套措施。好，所以如果你没有钱请律师，你就可以用4.6.2去用诉讼救助。好，就使用诉讼救助。然后4.6.4，当事人对于第一审法院走通常程序，好，所谓的终局判决，就其确定的事实认为无误，得合议进向第三审法院上诉，所以这个是飞跃上诉。好，同学了解，这个是飞跃上诉，真的是飞跃，因为我们后面好上到前一程序会有个，有的老师叫飞跃上诉，可能那个是假的飞跃上诉。好，一定要是我真的三级三审少掉一审跳上去，所以他是直接从第一审就跳到第三审了。好，但它前提要件一定要是第一审走通常程序，而且双方已经合议哦，好，已经讲好了，就确定事实认为没有问题，直接跳到第三审，这个是容许的。那这个法理同学一定都会嘛？看到合议就要想到什么？程序选择权，好，程序主体权的尊重，这个是邱老师的条文。那因为上诉都要经过程转，所以你的飞跃上诉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先送到原第一审法院。再来4.6.7，上诉第三审非以原判决违背法令为由不得为之，所以4.6.7是上诉理由的关卡。那上诉理由第一个重点就是4.6.8，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是违背法令。所以这个4.6.8同学要想到哦，第一个法规，好，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这个法规的范围有多大？一样的概念嘛，就刚才讲过的最广义，所以它那个法规是最广义，就你看得到想得到的成文不成文全部都算，什么原理原则习惯法理它全部都算，这是最广义的。还有第二重点，4.6.8是相对还是绝对？相对，你要理解的哦，因为它的范围太大，所以要限缩嘛。那只是要限缩的情况都是放在相对，因为必须要透过因果关系这个要件去加以筛选。好，所以它是相对违背法令，一定要加上因果关系这个要件，所以必须要是你的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足以动摇胜败，足以影响判决结果，才可以作为上诉第三审的事由，否则的话就不行。好，这样接着加上第二个要件，因果关系的要件。4.6.9整个条文叫判决当然违背法令，好，但是呢在理解上1-5是绝对，好，1-5是绝对，所以只要符合法条情况，那你就可以上诉第三审。第六款是相对，所以第六款呢还要记得加上因果关系。好，第一款判决法院的组织不合法，那组织不合法的话，这个情况就是比如刚才讲的没有法官资格的人参与裁判，好，这非常严重，或者是三人合议结果你只有一个法官就判了，好，这个也很严重。第二个违反回避制度，好，那违反回避制度这个也非常严重嘛，它违反整个裁判的公平性啊，好，所以这个也是可以一路就记到底的。这个回避我们有学过，判决确定前我们可以上诉到第三审，确定后能不能提再审也是可以嘛，因为这很严重，所以他可以一路救济到底，好，所以他可以提再审。第三， 法院与权限的有无辨别不当或违反专属管辖，权限这边讲的是审判权，审判权。那违反专属管辖，这个要复习一下。违反专属管辖可以上诉到第三审，好，就现在看到的469第三款。那确定之后能不能提再审？不行哦，要记得违反专属管辖不能提再审，这个以前有没有讲过？好，因为那个是496第一项第一款检讨嘛，好，这个后面上到再审就会看到了，所以要记得他只能上到第三审，他不能提再审。第四款，当事人与诉讼未经合法代理。好，那未经合法代理，这个代理包含法代跟诉代，你要先解释上名词。那代理包含法代还有诉代。那未经合法代理，一般我们之前看到的题目，比如说冒名起诉、冒名应诉，就是用第四款。好，冒名起诉、冒名应诉，就解释成他没有经过合法的授权，好，就来帮他诉讼，所以这个是未经合法代理，可以上诉第三审。第五，违背延迟辩论公开的规定，好，所以公开违反公开法庭，这个也算蛮严重的，好，所以也可以上诉到第三审。第六，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因为范围太大，所以限缩，所以必须要足以动摇胜败，才可以上诉第三审。那第一个，好，判决不被理由，旁边如果同学你签够，你可以注明一下，不被理由包含两个状况，第一个是未记载，就是完全没有写，未记载，完全没写，不被理由。好，第一个是未记载，第二个是已记载，但不明了，已经写了，但是写不清楚。第二个情况比较常见，好，就已经写了，但写不清楚，这个比较多。好，那后面理由矛盾，理由矛盾一样包含两种，所以可以写在旁边。理由矛盾呢，第一个主文 VS 理由，就主文跟理由矛盾，这第一种情况，主文 VS 理由。第二种情况，理由跟理由矛盾，理由 VS 理由，所以这两种都算。好，主文跟理由矛盾还有理由之间自相矛盾，好，这个都算是第六款的范围。这个跟我们后面学到再审不一样哦。好，所以等一下后面越学到后面就知道说其实它会有一些差别，而且方向感的话一定是再审比第三审还要严重嘛，好，还要限缩嘛，因为再审它对象是已经确定的部分，好，它的范围会更小。好，469之一就是许可上诉制，以前条所列各款以外的事由，就是用468上诉第三审，要经过第三审法院的许可。好，这个也是为了限缩它的范围，好，让它的范围不要太大。那同学要记得的是第二项，将来你当法官，好，你许可的标准是第一个从事法之序照，第二个确保裁判的一致性，第三个其他所涉及的法律见解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所以你先抓第三个，第三个是基本。好，就我今天为什么要许可你上来第三审，最主要就是因为你这个问题它所涉及的法律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好，是蛮重要的，有需要由这个第三审法院来做一个阐释，做一个处理，这种情况我就让你上来第三审，就值得研究的啦，好，值得阐释的对象就可以上来第三审。那前面两个是他的例子，好，其实是他的例子。那第一个是法之序照，这很多同学不了解哦，什么叫法之序照？所以我先讲第一个，好，它指的是有法律漏洞，我简单写就好，因为我们背不了那么多，所以记它的架构。 我们的法律规范没有办法这么完整，好，难免都会有法律漏洞发生。那如果今天出现了一个法律漏洞，那立法者，比如说我们现在职务工作者，他该怎么处理？有洞就要填补嘛，对，就要补。所以呢，我们就是用填补的方法，有漏洞就填补。好，那怎么填补？这个同学在法训应该有学过，你可以通过非常多的解释方法去做解释嘛，好，什么扩张啦、限缩啦、文艺解释啊、好反面解释啊，那重点就是法学解释方法。所以有漏洞就去填补它。好，那有漏洞填补它，前面这个漏洞，前面的漏洞包含两个状况，第一个完全没有法条，这第一个状况。好，就他现在这个案例面对的状况呢，是找任何条文可以用，完全没有法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漏洞啊。然后第二个是有法条，但是用起来有问题。我现在讲的是民情决议哦，他写了一大堆，但是同学你不用背那么多，只要你写得出来就好了，所以你记架构就好了。好，所以他的漏洞就是包含完全没有，没有法条规范，或者是有，但是用起来有问题。所以今天如果同学你是高院法官，好，如果你是最高法院法官、第三审法官，你遇到这个案子是真的有漏洞，有漏洞的话，要不要许可他上来第三审？要嘛，所以许可他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填补，许可他上来填补，许可这个案子我让你上来第三审，那我将来第三审做成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判，将来可以形成什么判例？那判例有没有拘束的效果？就有了嘛，判例有拘束全国各地各级法律间接的一个拘束效力啊，所以当我最后最高法院做裁判形成判例，那我就等于是法律咯，我就可以充分的填补这个漏洞了。所以为什么要让你上来？是因为我要让它未来形成判例，然后进一步去填补。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情况，有漏洞去填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造法，就是造法，透过判例去造法，透过裁判去造法。好，所以为什么叫法之序造？就是造法，法之序造就是造法。好，那第二个情况是，如果社会有变迁，好，比如说，如果同学啊，你难免还是会看到啦，什么民国十几年代的法律，民国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好，那个法条，那现在可能不太好用了，好，就完全状况已经不一样，社会背景不一样了。所以，如果当社会有变迁，那种旧的条文该怎么办？怎么去适用？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尽量让它符合社会变迁。所以，如果有那种古早的条文，好，社会已经变迁不好用了，那我也要许可它上来第三审。上来第三审呢，就是希望透过最高法院裁判形成判例，让他去调整，就调整这个条文，让他是符合社会变迁的。那调整的方法跟上面一样，跟上面一样，好，都是法学解释方法，所以都是透过法学解释方法去做一个符合社会变迁的解释。这两个都是造法，这两个都是法之序造，所以有漏洞就去补。好，有社会变迁就去做一个调整的动作，这两个都是造法。那第二个是确保裁判的一致性，好，四六九之一的第二项。确保裁判的一致性其实反而比较简单， 一次性哈，旁边同学可以注明一下，讲的是抵触判令。抵触判例，这里同学要了解，我们的最高法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好，它的责任就是因为它最高了嘛，所以它要管好下面的法官，好，所以它有一个重责，当然就是要统一全国各地各级法院法官的见解，全部要统一，好，就不能让老百姓觉得，哎，怎么每一间法院的任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全国要统一，就是由最高法院来统一。所以如果下面的法官好，下面的法院你的见解是抵触判例，那就要许可你上来，许可上来做什么？这同学一定要会嘛，你要理解啦，许可上来做什么？因为你做错啦，所以我要背弃你嘛，所以为什么怎么去统一，就是你做错了，所以比如说好，假设是第二审好了，假设好，第二审判决抵触判例，那我们调整的方法就是背弃，再改判。通常，好，正常是背弃加改判，或者是背弃加发回，这不一定，看他的状况。所以重点就是背弃。你做错了，好，你抵触判例了，那我就要除去你这个判决。再来470，上诉第三审要以上诉状提出于原法院为之，这个同学都不用背。好，我们说过，上诉审都是要经过承转的动作。所以你要上二审，你的上诉状要送到原第一审；你要上三审，你的上诉状要送到原第二审法院；你要做飞跃上诉，你要送到原第一审法院。好，所以这都先送到原法院去。那你的上诉状呢，要写上诉理由，所以第二项同学注意那个音，一定要，它是上诉理由强制提出。好，就从92年修法之后呢，我们都采上诉理由强制提出，所以你要写什么？第一个，原判决所违背的法令还有它的具体内容，第二个，依诉讼资料合于该违背法令的具体事实，第三个，依469之一提起上诉，具体叙述为从事法之叙照，确保裁判的一致性跟其他所涉及法律见解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的理由。好，所以同学你看完，你发现这三款都有哪两个字是一样的？具体，对不对？所以具体是重点哦，具体是重点，所以请你把每一款的具体都圈出来，具体，所以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足以具体特定，你的上诉理由才算合法。所以反过来讲，只要你写的没有具体，这个就是什么问题？不合法，就是不合法。好，所以你没有写的具体，这个就是不合法。好，471，上诉状内未表明上诉理由，上诉人要在上诉后的20天内提出理由书于原第二审法院，没有提出不用命补证，直接裁定驳回。所以同学第一个要注意，过期了不用命补证哦，过了20天直接裁定驳回，所以不需要给他补证的机会，因为第三审是非常严重的，他要求快，他要求精致，所以就直接驳回就好。第二个问题，这个20天是什么期间？这我们学过，20天，通常法定嘛，对，通常法定，它不是不变哦，因为后面没有不变期间，好，所以它是通常法定期间。那同学，你看到通常法定期间，要想到什么？预期就会失权，然后呢，它要不要扣除在途期间？要啊，两个都要，不变期间跟通常法定期间都要嘛，所以旁边加上162。162，所以它要扣除在途期间。再来，472， 被上诉人在第三审还没有判决前，可以提出答辩状，好，还有追加书状于第三审。所以这个有一点像准备程序啊，好，就先做一些前置作业的动作。四星三，这我们学过，上诉第三审，好，他的上诉声明不能变更扩张，被上诉人不能附带上诉，好，所以这个都不能做。所以从四七三，我们说二上三没有上诉不可分，好，这个没有上诉不可分的适用。四七四，第三审，第三审的判决应经延迟辩论为之，所以等于说那个应哦，它是强制，强制的效果。好，所以一定要经过延迟辩论，一定要经过延迟审理。这个是92年新法修正，本来之前第三审是书面审理，所以你要了解为什么要修法。好，本来是书面审理，所以我们说过嘛，对于第三审上诉，以前大家都是又爱又怕。好，就是我第一个上诉状出去，然后没有消息，没有消息，过了几个月一收到上诉驳回，那你就会怀疑说这个法官到底是有没有在处理。所以现在为了保障老百姓的公开辩论权，所以这个也是受到邱老师的影响。好，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公开辩论权，他的听审请求权，所以呢，第三审就改采延迟审理，是为了贯彻我们程序主体权的保障。那因为延迟辩论也是涉及到法律问题，所以第二项，好，这种高度专业性的就要交给专业人士，好，所以他是律师强制代理。再来四七五。第三审法院要在上诉声明的范围内依上诉理由调查，所以你会发现第三审审理的范围更小，它要受到什么限制？第一个是上诉声明的限制，这个是什么主义？处分权主义嘛，这我们已经学过。好，所以每一审都要受到声明不符的限制，这个是处分权主义的第二个内涵。然后第二重，它还要受到上诉理由的限制，所以第三审能够审的范围最小，好，受到上诉声明跟上诉理由的限制，除非是公益事项，就但书。好，如果你是法院要职权调查的事项，或者是有统一法令见解的需要，这个时候就可以排斥，好，就可以不受这个范围的界限。四七六。第三审法院应以原判决确定的事实为判决基础，所以呢，第一项它是事后审的意思，好，就是原来的，比如第二审判决确定的事实就不再动摇了，好，它是事实认定后的审级。好，四七七，第三审的判决，好，那一样都是先从程序要件开始下手，所以我们要先讨论你这个上诉有没有合法。合法之后才会去讨论你的上诉有无理由的好动作，所以当你讨论到上诉有无理由，一定是合法了。那四七七第一项，上诉有理由就代表原判决判错。好，那判错第一个动作就是废弃嘛。好，所以有理由第一个动作一定先废弃。那废弃的时候呢？废弃之后，到底是要由第三审自己判，还是发回去由下级审第二审判？好，所以后面就要接着讨论说，废弃之后是要自己判还是发回去判。来，同学可以看四七八，四七八，第三审法院废弃原判决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应自为判决。最近在旁边写个原则，这是原则。所以从92年修法之后，我们尽量都是以自为判决为原则，为了避免发回更审导致的民事案件审理的时间过长，好，所以呢都是以上级法院自己来处理，这个是为了促进诉讼哦，所以它也跟审理集中化的观念是有关的，尽量不要一直发回，好，这样时间会拖得很久。好，第一款，应基于确定的事实或依法得斟酌的事实，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废弃原判决，而事件已可依该事实为裁判者。好，所以第一款你要去想他的状况，他的意思是说那个事实已经很明确了，好，事实都很明确了，那只是原审法院适用法规有问题。好，那很简单，就由 最高法院帮你用法律就好了嘛，好，所以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发回，因为你事实都认定好了，好，所以直接由第三审帮你去适用法律就好了，所以不需要发回，好，因此为判决。第二款，原判决就诉或上诉不合法的事件误为实体裁判，比如说这个诉讼本身就是不合法，那本来你这个诉讼不合法是起诉不合法，应该要用249第一项看是哪一款去裁定驳回嘛，对，本来是这样，欠缺起诉合法要件，但是一二审居然就是没有发现，做了实体裁判，所以到了第三审我就全部把你废弃掉就好了，所以我直接可以一次废弃两审哦。所以如果本来就起诉不合法，我是可以反正错了就是让他回归正途就对了，好，所以我就可以一次废弃第一审第二审裁判，然后最后再去用249第一项看是哪一款裁定驳回原告整个诉讼，所以这个也没有需要浪费时间发回，因为第三审就可以做的，好，所以他就可以做的，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发回。第三，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第三审得自行确定事实为判断，所以这个公益事项也是要求快，好，所以呢你第三审可以做的就你来处理就好。第四个，原判决为本于当事人的舍弃或认诺为裁判，比如说第二审原告做了舍弃，那本来原告做舍弃我们学过384条，你一定要给原告败诉判决，结果他第二审判了原告胜诉，所以这个就大错特错嘛，好，所以错了之后呢你就上来第三审，第三审法院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先废弃，做错了，那废弃之后也不需要浪费时间发回，因为这个很明确啦，反正你就是舍弃嘛，那我只要判原告败诉就好，所以就直接由第三审法院直接判原告败诉，这样就可以了，好，也不需要浪费时间。第五，其他无发回或发交时重为辩论的必要，所以就是这整个条文下来，92年修法之后，我们认为这个第三审应该是以自为判决为原则，所以扩大自为判决的范围，那最主要就是为了促进诉讼，好，为了达到审理集中化。好，那下面第二项，除有前项情形外，第三审法院于必要时可以将案件发回原法院或发交其他同级法院，这个第二项就是例外，好，所以旁边说明例外，所以例外是发回发交，所以废弃之后呢，上诉有理由废弃之后是以自为判决为原则，发回判决是例外，这个是第三审，那这个架构看起来跟第二审是一样的吗？好，第二审如果上诉有理由也是自为判决为原则，然后发回判决是例外，可是第三审的地方比较特别，因为第三审是法律审，法律审只要是事实的部分它是不能去处理的，所以今天只要是有涉及到认定事实的问题只能怎么做，就只能发回哦，就只能发回，所以那只是表面上我们说啊，修法之后是扩大自为判决的范围，以自为判决是原则，但是同学不要忘记初衷，就整个架构，架构上因为第三审是法律审，所以只要涉及到重新认定事实的部分它就只能发回，它一定只能发回，因为它不能认定事实嘛，所以其他的部分还是要丢回去，好，还是要丢到第二审让它重新认定。再来第三项，发回发交判决就因调查的事项应详于指示。第四项，受发回发交的法院应以第三审法院所为废弃理由的法律上判断作为判决基础，所以这个第四项同学要注意一个考点，当第三审法院发回发交的时候，就更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下级审要不要受到最高法院的拘束，就是说第三审对于下面第二审的拘束力的范围有多大，它有三个要件的限制，第一个废弃理由打个一，第四项好废弃理由，第二个法律上判断打个二，所以如果是事实上的判断不会有拘束力哦，第三个写在旁边否定判断，所以一定要是废弃理由、法律上判断、否定判断这三个要件全部都存在，第三审的见解对于下级审才有拘束力， 其他的就没有拘束力了。所以如果只是事实上判断的一个建议，这个是没有拘束力的，所以下级法院是可以不用管它。好，所以一定要是废弃理由、法律上判断、否定判断才会有拘束力。好，我们看四七七字。第三审法院就426-4所定的上诉，这个就是非越上诉。非越上诉不得以原判决确定事实违背法令为由废弃该判决。所以四七之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定事实没有问题，上来就省略中间第二审，直接上来第三审，这个时候第三审不能再去争执说事实的认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是为了尊重当事人。好，人家都说事实没问题了，所以到了第三审就不能再去争执了，好，不能再以这个作为事由，然后废弃原判决。好，再来481这个同学要知道，481是架桥条文，好，就第三审准用第二审，准用481。那我们之前学过，第二审准用第一审，用463嘛。好，所以如果今天我第三审要用249第一项，我要怎么用？481、463、249第一项，就要经过两次准用。好，所以如果你要用第一审的话，你要会用哦，因为现在有附法条嘛。好，所以要会写481，你要写准用或用顿号也可以。好，481顿号、463顿号，然后249第一项，看是哪一块。好，我们回到讲义。62页下面，好，这是非越上诉。那非越上诉的话，请同学注意一下，这是邱老师的，好，所以你要去抓他的法理。62页下面第二点，法理依据，第一个，中间跳过第二审，好，所以第一个直接的优点就是圈圈三，它可以减轻第二审的负担。那减轻第二审的负担就是减轻司法资源，好，可以节省大家劳力时间费用，所以呢它会带来诉讼经济的好处，就圈圈一。那另外它是透过合议，好，所以是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程序选择权。那62页的最下面光号一，这个是实务见解。好，当非上诉第一审之后，第三审发现你根本没有426-4的要件，好，就是没有具备非越上诉的要件，这个时候第三审法院该怎么处理？好，是由他来进行补证，还是说要退回去原审法院进行补证？来翻过来，请同学勾一下丙说。丙说，好，第三审法院不会处理哦，因为三审是很尊贵的最高法院嘛，好，他原则上只处理法律问题。所以丙说的话是直接退回去，由第一审法院办理补证，补好了再上来。好，所以要退回去，你要知道实务上怎么做。好，再来光号二，就刚才讲的47-2。好，非越上诉之后不得以原判决确定事实有问题废弃该判决，他是为了尊重当事人，好，为了贯彻非越上诉的意志。再来光号三，第三审如果废弃发回第一审，好，更审后再上诉是否受到原非越上诉合议的限制？所以光号三，这个是沈冠老师的论文，他在讨论的问题是你的非越上诉的合议效果有几次。好，是说做了一次之后，以后因为他可能会再发回更审，再上去再发回更审嘛，所以呢是一次做完之后全部以后都适用，还是说只能适用第一次上诉？好，那不管是沈冠宇老师还是通说的见解，全部都认为非越上诉的合议只有一次的效果，只有一次，所以第一次用掉就没效了。你将来被翻回更审再上诉，你如果想要非越上诉，你要自己再重新做一个合议。好，所以一份合议只有一次的效力，所以只有上诉第一次的时候才有效，之后就没效了。再来第四，非越上诉合议假设的救济。好，这也是沈冠宇老师的文章。第一个状况， 第一审受不利判决当事人直接上诉第二审，好，就要装作没有看到这个合议，因为他认为有问题，所以直接上来第二审，就没有往第三审。经对照抗辩有这个合议存在，所以同学要注意哦。经对照抗辩代表非越上诉的合议是什么事项？责问事项，是责问事项，这个是实务通俗的见解，都一样。所以他们都认为非越上诉合议是责问事项，一定要对方抗辩，要当事人抗辩，法院才可以处理。好，那对方抗辩之后呢，第二审法院就开始调查，好，到底有没有瑕疵，如果有瑕疵就不管这个合议了，好，就由第二审法院续行诉讼，没有瑕疵就帮他送到第三审。好，括号二，非越上诉第三审后，经被上诉人抗辩合议有瑕疵存在，好，所以这边如果非越上来第三审，然后当事人一样责问事项嘛，好，所以要抗辩这个合议有瑕疵存在。好，那由第三审法院审查，看这个合议到底有没有问题。那请同学注意最后一句话，如果合议存否不明，有调查的必要，这个才是重点。因为第三审是法律审嘛，所以他不能调查，只能够退回第一审，好，所以他只能够发回第一审。所以要记得第三审不处理这个问题，好，处理这个认定事实的部分要退回第一审法院调查。好，下面第二个关卡，你的上诉第三审必须要有上诉利益，这是466的规定。那91年2月8号司法院命令提高为150万，所以现在是抓150万，好，一定要超过。那问题是它的范围怎么抓？好，你要记得小英那边有写，以上诉声明范围内诉讼标的下额为准，所以你要看声明不符的范围，所以不是整个看，好，不是整个看，不是整个诉讼标的看，你要看它不符的范围是哪边，好，抓上诉声明的范围。好，64页。64页的第二点，计算的标准。好，这边是用裁判费的计算。好，那括号一，有一个诉讼标的价额恒定原则，是技巧之一的规范。这个恒定是最后一个定了。好，我们之前学过审判权的恒定、管辖恒定，还有当事人恒定，还剩着最后一个诉讼标的价额恒定。所以我在认定你这个诉讼标的值多少钱，全部都是恒定在起诉当天的价值来计算。比如说我要求对方返还 AD， 好，那我要算裁判费嘛，那我一定要先看这个 AD 值多少钱，然后再去计算他最后要缴的钱是多少，裁判费是多少。所以我如何决定 AD 的价值，那土地它会有涨有跌啊，好，所以我全部都恒定在起诉当天，所以所有诉讼标的价的计算都是以起诉当时的价来认定，它是为了追求程序安定，好，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再去以后来去计算，好，要补缴或退还裁判费就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好讲到上诉利的计算也是一样的概念哦，我全部都是抓起诉当时，而不是抓上诉当时，这请同学要特别注意，不是抓上诉时，好，而是抓起诉时。所以我这个案件不管是上二审、上三审，甚至我们后面学到的再审，我全部都是看最刚开始起诉当天的价值来计算，这个都不会变，好，都是以最刚开始，因为这样才方便法院审理嘛，所以都是以当初起诉时的价值来计算。好，第二个诉之合并，合并的话要合并计算。好，那上诉如果是合并上诉，就是两个加在一起算就好了。好，但是呢，有一个法条同学要注意，谢系条之二的第二项，来，在下面这个实务见解有，请你看第三行，92台抗471第三行，一诉附带主张利息、孳息、损害赔偿、违约金、费用，不并算其价额，这个叫附带请求。这个附带请求跟我们5721那个小朋友的附带请求不一样哦，只是名称一样而已，好，但东西不一样。那边讲的附带请求是，比如说本金加利息，利息就是本金的附带请求嘛，好，具有从属性的关系，所以像利息、损害赔偿、违约金，这个都算附带请求。所以如果你是主要请求加上附带请求的情况下，附带请求就不用去计算它的价额，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计入。 所以将来学校裁判费也是一样，不计入附带请求部分不计入。但是如果单单只有起诉要求附带请求，那要不要算？一定要算啊，就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了。好，所以就是如果主加附附才不用算，但是如果只有单主张附带请求，那附带请求还是要计算。好，那客观合并这边好，它会包含主观合并，好，就是我们的标题啊，就括号二，数字合并会包含主观合并跟客观合并哦。我们来练习一个题目，你挪一翻过来，65页，65页上面有三个题目。离婚加上损害赔偿20000元，然后被上诉人提起第三审上诉。好，所以当同学你画图看到这样的结构，你考场上很敏锐哦，所以你看到离婚讲到非产权人事诉讼，损害赔偿财产权，本来如果分开走，它是这个20000是小额程序，所以它是不同种诉讼程序嘛？对，不同种诉讼程序本来是不能做合并，但是有个例外，572第三项，这是例外，所以你要联想到我们以前学的，因为这个全部都考过、哦。只是现在这个题目没有考到这个考点，好，但很多其他题目类似的都会考这种考点，所以你看到离婚加损害赔偿加赡养费，你就要想到这些问题。好，它本来是不同种程序不能合并，但这个是法律例外容许可以做合并。好，他说你现在好，如果要以要上诉第三审，能不能上诉？但同学他有没有讲合并上诉第三审？你看题目最后一句话，他有没有说合并上诉第三审？没有。对不对？所以提议不清哦，提议不清，你就用假设的。所以我们要假设三个状况。所以第一个状况，假设他只有离婚，你要假设只有离婚上诉第三审。第二个，只有损害赔偿上诉第三审。第三个，两个一起合并上诉第三审。好，那第一个怎么推理？离婚上诉第三审，这个离婚是非财产权，不适用466，所以上诉合法。第二个，损害赔偿，好，20000，财产权，财产权的话，适用466。那因为它违反嘛，好，没有超过150违反，所以是上诉不合法。所以法院的处理方法就是裁定驳回他的上诉。 再来第三，如果合并上诉第三审，好，那我们说过合并上诉第三审它的结构是财产权加上非财产权，如果合并上诉的话，这个时候是不受限制，那民庭决议所以结论是合法上诉。好，再来第二题。原告起诉他是借款120加上票据40万，好，结果第二审法院只有判借款，票据忘了判。好，那我们学过嘛，漏判当事人怎么救济？漏了就补。好，所以就申请补充判决，所以用233。好，比如说他补充判决是原告胜诉。好，那现在请问同学，如果乙要上诉第三审，合并上诉，这个时候，好，我的上诉利益是要加在一起算，还是分别算？我要加在一起，还是分别？你不要忘记哦，现在有几本判决书，我们之前讲过嘛，补充判决的话我一定是先收到前面的第一本，然后发现你漏判了，再申请补充，所以这里会有第二本，所以会有两本判决书。所以我现在上诉利益要怎么算？这个是实物见解有变动的地方，所以同学要特别小心。实物见解有变动，旧的实物见解，他说依判决，就用判决个数。依判决，依判决书分别计算。这是旧的判例。好，那如果是用判决书分别计算的话，那就是一个是120，一个是40，所以通通不行，所以都不合法。好，那我们后来就发现这样对当事人解释不是很好，因为毕竟漏位才是法官的错嘛，不是当事人的错啊，所以应该是要对当事人好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好，实务见解，现在的实务见解就改了，就把这个判例废掉了，他说还是合并计算，就是用77条之2。那合并计算的话就变成160万，所以这个就合法。再来第三题，第三题的话哈是共同诉讼，共同诉讼呢每个人他是60万， 好，就甲乙丙各给付上诉人新台币60万，然后甲乙丙三个合并提起第三者的上诉。所以我们要想的是，这三个人我能不能合并计算？好，那原则上刚才前面讲的7七条之2是主观、客观合并都可以适用哦。所以现在这边人的话，人的合并也是可以适用，可是这里会有一个小争议问题啊。好，所以我们就看，比如说哈，你要去看甲乙丙他们的共同诉讼种类。分成必要共同诉讼跟普通共同诉讼，然后普通共同诉讼呢，老师们还分两个状况，它是共同上诉，就是一起上诉，还是分别上诉。那如果是实务见解，好，如果是实务见解，我们先讲实务见解。实务见解，不管你是必要还是普通，不管你是普通共同诉讼里面共同上诉还是分别上诉，它全部实务见解全部都是用7七条之2，它没有区分合并计算，合并计算。好，所以这个题目，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共同诉讼，如果照实务见解都是60×3，所以是180万，所以上诉都是合法。好，那有一个反对书的说法，在普通共同诉讼如果它是分别上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杨老师才，就杨建华老师他才反对的见解，这给同学参考。他认为如果是普通共同诉讼本来就是各做各的，而且他们又是分开来各做各的，所以我们应该是把它拆开来看才对，所以他认为应该是分别计算。那如果是分别计算，就是60，所以三个都60哦，所以三个都不合法。好，拆开来算的话反而比较不利，所以都不合法。好，那我们回到64页。64页的括号3，分割。这同学只要会算就好。好，比如说他是 AD 5000万，然后五个人各1/5。好，所以现在我要计算的上诉利益，他说是依原告的分割所获得利益来看哦。所以这边原告两个，所以是5000×1/5，所以是2000万，所以要这样算，而不是看5000。所以我们不看5000，他的上诉利益不看5000，不是看那个东西，而是看原告的利益是多少，所以是看2000。好，所以不是5000。再来括号4，诉讼标的价额不能核定的财产权诉讼。好，这个同学知道一下就好。什么样的情况是财产权但是标的价额没有办法核定？旁边可以注明两个例子，撤销股东会决议。还有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这两个初衷，只要不是身份关系就是财产权哦。好，你要这样区分，只要不是身份关系就是财产权。所以像撤销股东会决议不是身份诉讼嘛，好，然后撤销除权判决也不是身份诉讼嘛，所以这两个的话它是财产权，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算它的价值。比如说他那次股东会决议只是一个董事的任命，那你说董事任命值多少钱？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就是用光号是这个77条之12，它是以上述利益，好，就是466锁定额数加1/10，那466我们刚才学过上述第三审现在是150万，150万加1/10，所以是165万。那既然是当作165万，所以呢它一定可以上述第三审，所以要记得77条之12用下去之后一定可以上述第三审，因为我是视为165万，好，就当作，因为算不出来嘛，那我就当作你是165万，所以是可以上述第三审。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